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克强监誓。 刘云山会见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 王岐山出席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并讲话。 国防部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发表谈话。 海军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训练顺利推进。 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国家防总要求南方省区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 两学一做榜样播出，推动科技赋农的科学家尼玛扎西。 央广时评，深化放管服改革，刀刃向内不能手软。 美国法官宣布，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的嫌疑人不得保释。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莫斯科报道，当地时间3号下午20:30许，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出席了机场欢迎仪式，检阅了仪仗队，观看了分列式。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友好的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积极开展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俄发挥大国作用和担当，树立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强大正能量。习近平强调，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6次来俄罗斯，我期待着同普京总统就深化双边关系、推动中俄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两国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广泛接触交流。相信此行将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央广记者马闯莫斯科报道，在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接受俄罗斯主流媒体采访，就中俄关系、两国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经济发展情况、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等回答提问。习近平指出，中俄经贸合作在中俄务实合作中基础领域最广，合作潜力巨大，两国要筑牢共同利益纽带，同时要着眼长远，弘扬相互扩大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精神，着眼提升两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2015年5月，中俄双方就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得到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积极响应支持。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中方对汉堡峰会有以下期待。一是希望20国集团继续秉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二是希望20国集团继续高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时代旗帜；三是希望20国集团继续引领创新增长、长效治理的发展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和20国集团合作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中方愿以汉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消息，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我和总统先生在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中方已向美方表明了立场。我们很重视总统先生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应该按照我们在海湖庄园达成的共识，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进展。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前景广阔，我们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相得益彰。我愿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没有变化。特朗普表示，即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议题广泛，十分重要。我期待着同习近平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探讨。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挑战，中美有必要同其他成员一道，加强二十国集团作用，形成合力。各成员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围绕塑造联动世界的主题，推动汉堡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双方还谈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问题。两国元首同意在德国汉堡举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第29届首脑会议，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会议的召开。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取得重要早期收获，助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中方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积极推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建设同非盟2063年议程对接，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国务院昨天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举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 今天将要宣誓的是2016年9月3日至2017年5月31日国务院任命的39个部门的62名同志，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监誓。 随后，全体起立，共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誓人手抚宪法，宣读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李克强勉励大家说：“ 希望大家牢记这一时刻，要依宪履责，忠于宪法，要体现在依法行政上，要为民履责，主动履责，努力把发展的硬道理更多的体现在让人民受益、增加福祉上。祝大家在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新的业绩。”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了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黄大年同志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并颁发党中央追授黄大年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奖章。刘云山在会见时说，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用好先进典型这面镜子，深入学习黄大年同志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带着信念、感情、责任做好本职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各级党组织要把黄大年同志等先进典型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鲜活教材，把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同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实践结合起来，更好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深入宣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刘延东、刘奇宝、赵乐际参加会见。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出席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并讲话。他指出，让贫困人口脱贫体现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路线方针政策，是习近平总书记情之所系、心之所电，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要从中央纪委和省级纪委做起，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要重点查处贯彻中央脱贫工作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行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坚决纠正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扶贫工作做表面文章的问题，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问题，对胆敢向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要定期梳理汇总信访举报问题，建立问题线索移送查处机制，问题突出、反应集中的要督查督办。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对扶贫工作不务实、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整改的要严肃问责。省市县乡和村镇的纪检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纪委派驻机构要发挥探头作用，失职失责就要被问责。对扶贫工作中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问题的，要坚决追究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发表谈话。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吴谦首先发布了事件相关信息。 7月2日，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未向中国政府申请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海军洛阳号导弹护卫舰、宿迁号导弹护卫舰、台山号扫雷舰和两架歼11B战斗机当即行动，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5月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美方执意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挑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吴谦表示，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缓降温，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再次派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所作所为严重损害双方战略互信，严重破坏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政治氛围，严重危及双方一线官兵的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军队将根据国家安全所受威胁的程度，强化各项防卫能力建设，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对美舰擅入我国领海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再次强调，美方此举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 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再次派遣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了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了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 危及了中方岛上设施和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中方对美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为。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由辽宁舰、导弹驱逐舰济南舰和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组成的航母编队，两日来昼夜航行，转移多个海区，组织开展多种作战背景的编队协同及指挥训练，跨区机动训练任务按计划顺利推进。央广记者娄思佳、李唐报道。 准备为 C3 起飞位放飞歼数飞机。 海军辽宁舰编队刚刚到达某海域，编队指挥所就发出命令，进入一级战斗部署。该舰百余个战位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带有实战背景的高强度、多波次舰载机、舰机战术训练拉开序幕。 7公里偏左15米，6公里偏右40米， 慢点下。 5公里偏低。 在完成空中相关战术科目训练后，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在指挥塔台的导引下，陆续以完美姿态阻拦着舰，战机成功回收。客机飞行员徐英介绍说，这种在复杂海况、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舰机起降，特别能够考验舰载机飞行员的各项能力。 通过这些训练呢，我觉得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心理素质和战斗作风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为我们下一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训练，始终以航行一路、飞行一路、检验一路为训练目标，所有舰艇按照编队指挥所的统一指挥，演练了实战环境下的编队队形变换与保持、构建体系、协同探测、目标监控等科目，各项编队训练环环相扣地展开。编队参谋长高兆瑞： 突出实战化要求，跨区实施编队科目训练，深化舰机战术融合，努力提升编队训练效益，为航母编队早日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打下坚实基础。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长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涨，湖南、江西、安徽以及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目前长江干堤以及两湖区域水位全面超警戒，长江中下游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国家防总要求南方相关省区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全力做好长江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围堰堤防以及重点地区的防守和险情处置。请听报道。 受持续强降水影响，湘江全线持续上涨，沿岸发生多处管涌和岸滑坡等险情。因上游来水量大，长沙望城区团山湖堰超出保证水位和历史最高水位，武警、消防、高炮等官兵以及公安、检查、执法等人员挨家挨户对团山堰的所有群众全部安全转移。为防止上游漫堤导致下游继续涨水，7月3号，武警、消防、民兵以及地方抢险应急队伍共计1000余人日夜兼程在人行道上加固子堤。截止记者发稿时，总长约110米的子堤还有最后几米为河垄。湖南省消防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谢志勇： 但是后面的话，宽度越窄的话，它速度越快，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那么你放下去的这个沙石稳定性就更困难，它容易被冲走。 预计4号凌晨人工筑地将加固完成，漫堤险情将得到有效控制。受上游来水影响，安徽省长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全线逼近警戒水位，安庆、铜陵等地面临严重洪涝灾害。在长江江堤同城市浔玉镇段，武警水电二支队官兵们冒雨抢险救援，他们在江堤内侧围堰然后蓄水。武警水电二支队总工程师王明瑞： 我们支队投入了85名兵力、32台套装备，到现场进行抢险救援，计划于3天之内在这里修筑一条围堰，平衡内外水压差，防止重盐阀发生倾覆。 鉴于安徽省长江干流大通等河段已超警戒水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3号下午3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至2级。武汉市防汛形势也不容乐观，截至3号下午4点，长江汉口站水位为27.31米，突破警戒水位1厘米。记者在汉口江滩看到，江水已经淹没了1级和2级清水平台，预计汉口站水位将继续呈上涨态势。武汉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副局长刘诗问： 我们可以对水位或雨量进行12小时 六小时、三小时，甚至一小时采集一次水温的骤停，便于防汛系统能够及时、最快的掌握最新的那种汛情。 两学一做榜样，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尼玛扎西将党建和科研工作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农牧科技创新让老百姓增收致富。请听央广记者德庆、白珍的报道。 尼玛扎西是西藏青稞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创新团队先后主持选育了20多个优异的青稞品种，其中藏青2000亩产达到了350公斤，创下了历史新高。 给了这个农民以后啊，他们特别喜欢，成为了目前全区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每年推广上百万亩，惠及百万农民增产增收的这么一个好品种，占整个西藏的青稞面积50%以上。 作为西藏农科院的院长，他以党建促科研，利用农科院专家多的有利条件，组织党员专家为农牧民进行培训，提供技术，将两学一做拓展到了广袤的农田牧场。 我们科技人员长期8年在白兰县蹲点，白兰县的温室蔬菜上去，奶牛改良上去，科技的成效啊极为明显。我们科技人员到哪个地方去，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农业生产上一个台阶。这就体现了一个党员为民宗旨，体现科技工作者的价值。 目前西藏农科院400多名科研人员中，共产党员超过了70%，他们在青稞、牦牛等多个领域成果迭出，支撑起了西藏诸多民生产业，实现着造福一方百姓的科研目标。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张扁扁： 尼玛扎西给我们指示，更加的要跟当地的农民啊结合起来，就是以单元式进农户的方式进去，也让我们这些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同志们也能够深刻体会到怎么样一个党员的一个身份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央广时评：深化放管服改革，刀刃向内不能手软。撰写刘黎。国务院近期召开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全面推行清单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等5个方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在行政干预上做减法，在强化管理上转方式，在优化服务上补短板。放管服改革给企业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各类创业创新主体呈爆发式增长，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不过，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思路的调整并非一朝一夕。放管服改革的理念虽已深入人心，但在细节设置上还需进一步打磨。今年3月到5月，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了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改革政策在一些基层落实不到位，法规修订、信息共享等配套措施亟待完善等问题影响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政府部门个别人员吃拿卡要，为企业服务推诿扯皮，个别部门乱收费等破坏营商环境的案例仍时有发生。邯郸市磁县政府采购办原负责人多次接受招标代理单位的宴请并收受贿赂，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辽宁省盖州市某配件厂在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几个部门看似都依法依规，却把企业整没了。都把放管服改革比作一场政府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力，割自己的肉，难度可想而知，但绝不能手软。这场改革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放得全面，管得有效，服务到位，三者相互支撑，才能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谋利，激发市场活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探寻传统武术的门道精神传承和发展。今天播出第二篇咏春拳一代宗师金安在，采制央广记者刘飞，佛山台记者冯佳音。 我们是刚柔并济， 柔为主。 源自川滇边区，流行于福建，成名于佛山。在佛山，咏春拳已发展出几个宗师门派。2013年，一场内讧事件在全国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2014年11月11日，福建省福州市申报的咏春拳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只要你每一个体系派系来历清清楚楚，他按照这个非遗的标准去规范它，它就是非遗传的。如果说你觉得我只要一个勇字，那我就盖掉你那些全部都是不是正宗的，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把手右手一二三，马步就好啊。 如果你教徒弟先练战马半年，可能练呢半个月就走掉，所以我要把它改变一下。 如今咏春拳已纳入了中国武术段位制， 因为各个门派的师傅原来都是一个口传身授，他们这种东西呢有点害怕拿出来。 有时咏春如还家，探访叩服如琴下，来流去送。现在很多咏春拳馆，哎呀，你今天晚上去公园第二个树等我们，就麻烦了，当我们有生存的地方。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举行首批援俄法官宣誓仪式，首批入俄法官共367名，占编制总数的27.8%。 食品药品权威科普网络平台昨天正式上线，将在今年推出800部科普视频、上万条词条，致力于向网民传递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权威可靠的科学知识。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第二期培训班昨天以全员全科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维和甄选评估，这标志着该警队300多名队员全部列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随时可以接受派遣执行海外维和任务。 上次博库中国文化周暨中国主题图书展昨天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上次博库书店隆重开幕。俄罗斯联邦新闻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代表、中俄文化专家和读者代表5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昨天宣布，绑架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不得保释，在下次庭审前继续收押。这一决定是由联邦法官埃里克·朗在当地时间当天上午10时左右举行的针对克里斯·滕森的法庭聆讯上做出的。当天的聆讯仅持续9分钟，克里斯·滕森始终保持沉默。根据法官做出的决定，针对克里斯·滕森的下次聆讯将在当地时间5号下午3时举行。美国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在聆讯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如果克里斯·滕森最终被判绑架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于芳，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